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们的闲聊很认真。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是 Jeff， 我是 Eva。有一周我们又见面了， 就觉得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 对，天真的是越来越热，现在我们坐在家里觉得真的是有点蒸得慌 啊， 额头上的汗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哎，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得聊一聊天气 啊？没有啊，哦，反正可能就是没有什么话题的时候，然后就先从天气开始说吧。 没有，我觉得真的天气这个很受关注的问题。 下周又开始热了， 下周才要真的热， 赶紧去了。 我 那倒不至于，赶紧去了倒不至于，就是这个暑热哈，倒不至于，但是真的是下周会特别特别热。下周我看有连着几天都是30多度，我觉得可能在巴黎来说的话，这算是进入夏季了。 配合着大家现在的心情啊，因为一切都重新开放了，生活可能慢慢的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从下周开始又有新的开放的项目。 对啊。对啊，很多很多很多呀，很多很多呀。 电影院， 我觉得 还 有 什么 博物馆啊？ 博物馆 啊， 对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对啊， 一些文化活动的场所。 主要是文化活动，我觉得这对于很多法国人来说，或者对巴黎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是一个是咖啡馆开了之后，那就开始想别的一种娱乐方式了嘛。那我觉得可能文化是比较重要的。而且这个日子来的也比较怎么说呢？很巧，因为马上就是夏至了嘛，6月21号是夏至。那这个时候呢，在全法国。对啊，全法国就是明天，对对对，就是明天，全法国都会办这个夏至音乐节。 对， 我觉得好，音乐节对他们来说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 我啊，对，是这样。我在想，就是我最早是什么时候知道法国有这样一个节日？好像只有法国有，对吧？法语区国家有。 我觉得应该 还是别的国家会有一些变种的类似的。 确切的说，我觉得音乐节这种形式呢，应该是很多的国家都有的。 对，但是就是在夏至这一天，夏至音乐节这样一个把它作为一个节日。 对对对 ，Fête la Fête。我觉得应该就是法国这边有吧，因为我最早知道就是我前年学法语的时候在北京法盟。因为会就阿安的课里头会有这样的一课， 讲他们的文化， 对 吗？对， 讲到6月21号的这个夏至音乐节。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其实音乐节这种形式我觉得好像很多国家都有，就是可能给我印象音乐节应该就是大街上，然后音乐家你可以即兴演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水准啊，当然一般水准都还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大部分情况下都开放的场地，它没有什么场地上的限制，也没有什么这个要买门票啊怎样的，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欣赏音乐，这么一个一起去嗨的这么一个场所。其实我觉得现在比如在国内也有很多音乐节啊，比如说有一个什么草莓音乐节，我没有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音乐节这种很集体性的这种活动，我真的是没有。 就我觉得音乐节可能当然你如果说你是一个音乐家，你是一个歌者，你可能很渴望有这样一个平台，对吧？被大家知道。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音乐节可能真的，因为它是个节日，那节日是什么概念？就是大众的参与，就是大众的狂欢。 对。 一定需要有人，一定需要有人气。对吧，一定需要有非常好的现场的氛围。 对对对， 所以但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就是健康危机还没有解除的状况下，我不知道明天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尽管这是我第一次在法国如此近距离的去感受他们这边一个大众的所谓的节日。 真的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星期比如我们上课的时候聊一些话题，然后大家会说那个说一些自己最糟糕的经历啊什么，让大家笑一笑，看大家你不开心的事情让我们开心一下嘛。然后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说一说你最糟糕的一个音乐节。我当时觉得我很为难，你知道吗？ 他们都会去参与吗？去 所有人都有音乐节的经历，就我没有。因为就是好像这不是我们觉得听音乐应该去比如说体育馆里的音乐会演唱会或者怎么样的，所以音乐节可能是因为就是刚好音乐节兴起的时候，可能我就过了这个追星的，或者是啊这种群体性的 happy 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节日大于音乐嘛，音乐节，但是是节日大于音乐的这样一种形式。 对对 对, 对, 对， 它诉诸的就是全民参与啊， 对对对， 就是可能你唱的没那么好，水准没那么高，无所谓的。大家能一起嗨一嗨，哪怕是一起哄一下场，我觉得可能都是一种宣泄的方式，都是一种去享受的方式。 对啊，比如说有 有一些人可能他平时很喜欢唱歌，但是他不敢登大雅之堂，他有自己的这个事业，然后他在音乐节的时候就有机会展示一下呀。但是他们问我说你在音乐节上有什么比较糟糕的经历，那我没有，那我必须得说一个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我当时就讲了一个张曼玉曾经参加过一次音乐节，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音乐节，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是，一直印象中他是一个演员，然后他突然为什么去喜欢去唱歌了，但是具体这个现场效果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看这个视频，我也没有去参与，只知道就是他唱到一半的时候下雨了。我觉得对于音乐节来说的话，下雨是一个比较糟糕的情况，因为大家还冒雨听音乐。 但有这种鼠窜的经历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回忆的，怎么讲，就是给大家增加这种谈资嘛。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严格意义上说，其实我也算是今年有机会参加了一次音乐节。 对 对吧， 是的， 就是 郑重的预告一下啊，第一次在法国的文艺舞台上崭露头角。 对对对对、也不算什么啦，因为那个、就是、 这位新的老主持人、 对，真的是新老主持人、因为比如就是巴黎文化中心、他们也希望能够在比如说让这个音乐节更国际化一些，也有一些能展示我们中国的一些音乐元素啊，毕竟也是一个文化古国、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传统民族音乐。那通过这个机会， 就你们这个是为什么做的？是在音乐节这个档口哈、推出、 啊， 但是主题是为什么做的？ 主题还是音乐节啊，就是夏至音乐节， 为音乐节做 的 一个线上的活动。 对啊，我们起的名字叫国运流芳、跟那个疫情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当然这个大背景是肯定绕不过的嘛、对吧？因为毕竟是新冠疫情刚刚告一段落、那在巴黎是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可能比如说这个节目的名称叫做国运流芳，主要还是展示中国的民族音乐、那选曲呢一开始的时候肯定就龙腾虎跃，它肯定传达的是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最后是光明行、我印象特别深这两首曲子，就是它选曲还是比较贴合目前的这个大的背景和环境，当然里边更多的还是大家的一些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些民族的音乐，打击乐呀、这管弦乐呀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重点是就是我也没有想到在巴黎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参与一下音乐节嘛，这也算是就是夏至音乐节当中的一个部分。 对，所以我也想说就是你看刚才我们也没有完全讨论到说这个音乐节它到底有没有门槛，还是说真的就是随随便便谁都可以去参与哈。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话，我来理解这个夏至音乐节从6月21号它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对， 对， 对， 宣告了一个开始，它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都可以参与进来，都可以打着这样的一个旗号，打着这样一个名号，它就像一个框一样的。 对， 就比如说像你就是参与的这样一个线上的音乐会啊， 对对对， 中国其实是民族民间音乐的这样的一个集纳，主要是。 对对对对、 也就是说，在法国人的夏至音乐节里头，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带着中国人的元素啊，黄皮肤黑眼睛的人，然后演奏着自己国家的这种民族的音乐，不知道就是在线上呈现，明天呈现出来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法国人是不是能够接受啊。 对对对，但是我其实之前我做了一些工作，首先呢就是我发现在巴黎这边还是有很多法国人他们来巴黎文化中心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去学这些民乐，比如说有二胡啊、琵琶啊这些乐器。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关于主持人的串词，因为我是负责中文这部分，那法语这部分呢是由中文翻译过来的，那当然是我们一起的一个我们电视台的一个女主持人跟我一起啊，她说法语我说中文，我特地 法国这边的华人卫视， 对对对，法国华人卫视，我特地把这个串词发给我在这边的同学，我让他们看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串词这个法语的介绍你是不是够清晰，你大概有没有概念，比如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因为毕竟两国的这个文化其实差异很大的， 是 他们说就是对他们来说还是很清晰的哦，我当时就放心了。 翻译上的事情我觉得我也不是很在行，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无所谓了，因为就是你还是要回归到我刚才开始说的，它是一个节日就是大家是很包容的， 对对， 就无论什么样的形式，你只要参与进来，参与是最重要的，因为是一个节日，它的大众性、它的民族性等等，它的世界性、它的包容性，对吧？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站在一起，特别是在当前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对吧？疫情把大家隔离开了， 对 吧？还有现在的所谓的，比如说一些有关于种族歧视的这种游行，在不断的还在继续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能通过音乐这种方式，把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这种人，不同文化背景的这种人集合到一起，对吧？不管说对，就比如说像你刚才说到的，对，这是文化的差异或者说是冲突上的一部分，对吧？我这个语言怎么样去翻译，国运流芳怎么样能够信达雅的翻译成一个让法国人都能 能懂的法语的句子，对吧？用这边人习惯的这种方式去呈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这可能是就是不同的地方，但是正所谓和而不同，对吧？对吧？我尊重你不同的这种表达的方式，但同时我们也找到一个共同的，大家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接纳的这样一种形式，通过音乐把大家联系起来，不需要语言，对不对？那你可能很多的演奏，比如二胡也好，比如古筝也好等等，没有唱词，对吧？它就是纯音乐的这种语言的表达，大家是不是能够听懂？能够听得懂的。特别在这样一个很燥热的夏天，你看我现在已经真的是满头大汗。 你的眼镜都是雾。 对啊，满头大汗，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因为法国的夏天就家里没有空调。 对对， 在这样一个哦普拉多里头啊，演播室里头可能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吧。 嗯嗯嗯。 对啊，然后就是因为有音乐，所以其他一切的担忧也好，问题也好，我觉得都不称其为问题。 嗯嗯，但是其实讲真啊，我是很喜欢国乐流芳这几个字的，我觉得它特别有意境。 最后你们怎么呈现翻译的呢？ 我没有太读懂它的那个法语的翻译，但是我知道里面有一个词叫诗，它用的是这个诗词的这个诗。但是实际上呢，后来呢，那个女孩就问我，她说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国乐流芳这个字，这几个字里边哪个字是跟诗相关的吗？我说没有，但是它就是，我说就是你把它理解成一种意境就行了，它不是要传递一种诗句。东西啊， 是的，是的。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就是，这个节目呢，会在线上播出，然后同时呢，也会接下来也会可以一直的点播，就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参与一次夏至音乐节，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如果比如说， 你先别另外了，如果大家要看的话，怎么看？在线上在哪儿看？ 我们到时候会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的下面会缀上一个链接，大家 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啊，大 家可 以 看一看法国这边的，就是中国人怎么样在讲述自己中国的故事，怎么样在呈现自己中国的文化，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体验 啊。也有一些法国的这个留学生啊，还有法国的学员，法国人，他们在这个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去学这个乐器，他们也参与了这回的演出，所以总的来说还是挺国际化的。但有一部分节目是在国内录的，一部分节目是在法国录的。但是我们的主持人这一块呢，是因为主办方是这边，所以都是在我们这边录的，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当然因为疫情其实是扩展了这样一个文化交流的空间哈，彼此把彼此物理上的隔绝，但是其实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又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可能比原来这个范围还要更大。 对， 也许没有这个疫情的话，也许不会做这样的一个活动，有这样的一些表述和表达。 对对对。另外我觉得就是既然我们就在巴黎了，然后今年也有音乐节， 我真的可以想去参与一下看看法国这边的音乐节 是什么 样的。明 天是巴黎有什么具体活动吗？我还真的没有查。 我也没有查，但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 这俩没做功课的人跟这儿做什么节目 对他们来说我觉得 装模作样。 如此之重要的一个节日，应该网上会有很多的消息，然后我们参与完了之后， 我刚看新闻，鲁浩也没有说有关于这个更多的内容， 就是法国电视二台的这个版本八点， 没有说更多的内容。 没关系，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的消息的，而且从下周开始我觉得慢慢就会有。应该是个挺大的节日。其实我了解夏至音乐节也是通过当时在学法语的时候说到的。一开始这个音乐节它是圈出一个区域来，这个区域里面有很多大型小型的音乐会，可能一个街角它会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音乐会，就可以参与。这个区域之内你想进来呢是买票的，价格不贵，但是一般都是通票，几天之内你都可以随便进。后来发现这个区域限制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完全就开放了，那就是变成一个大家一起狂欢的一个节日。我觉得不参与一下为什么不呢，也挺好玩的。所以也许下一期的胶囊咖啡屋我们就聊一聊我们俩去参加音乐节的经历。然后比如说从这个星期开始吧，就是从这周一开始也是很大的事情，就是咖啡馆、酒吧还有这个餐厅是 啊，对，可以开放了。从 这周开始说几个我的观察啊，因为周一的时候我是就正好开放第一天嘛，对，我去采访，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对于那些老板来说的话也并没有太开心。我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以为这是个很大的事情对大家来说，因为总算可以开放就是全部的这个营业面积了嘛。但是呢我发现就是他们，我采访大概四五家吧，然后他们都就有中国餐馆，也有法国餐馆，然后他们都是表达的就是这么几点啊，比较集中。第一呢就是觉得就是如果天气好的话大家还是更希望坐在外面，所以其实在更多的这个经营时间当中呢，坐在外面的人更多。就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法国人 更，其实正常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像隆冬腊月的他们也是都不怕冷，坐在外边户外 对 吧，一杯啤酒走天涯， 有一点太阳就 OK 了。 对， 然后 这是习惯。 对对对，是真的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文化。其实我们也很多次都说到了嘛。然后呢第二点 这么热 然后第二点就是就是没有游客。 就他们觉得还是很不适应。就是一个呢，是现在很多人还是提倡就是远程办公，所以他不出门，那就中午的这块营业额就会受影响。 是的。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就是没有游客嘛，尤其我们像住的，我们住的这个七区挨着铁塔，很多的餐厅其实它还是仰仗游客的。哦，这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我其实我看到他们开放这个露天的这个经营范围的时候，人已经挺多的了，但是没有想到就是游客会占到如此大的比重。他就说，如果就是完全的恢复了，可能也只能到平时营业额的60%。那就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巴黎还是巴黎人的巴黎。 对，是这样，就是住在这儿的人，你可能可以继续去破费堆，对吧？我觉得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是一个好的现象，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没有想到。就是咱们站在咱们的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觉得比如说餐馆逐步的恢复啊，比如说一些文化场所、一些游乐设施能够逐步的恢复，商场会逐步的开放，这个其实是生活恢复到正常的一个一个小的指标。咱们再通过这个再看，哦，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又往前，就是又恢复到正常状态一些，是不是又能够让我们更加多一些的自由的选择，对吧？但是通，这是咱们的比较。那如果说那些就是我揣测哈，那些你采访过的餐馆那些老板，为什么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失望哈？我觉得他们是在跟2个月或者3个月以前的他们比， 那当然， 他们是在跟去年此时的状况相比。 对对对，是 吧？ 是的， 并且因为他们是这个疫情当中真的是受影响最厉害的一部分人。 对， 还有比如说咱们家周围的好几家的旅馆都还没有开放呢。我觉得相信如果说等到他们开放的那一天，你再去采访他们的时候，我觉得老板可能哭的心都有。 是啊，是啊， 就是这样， 因为这几个月 就是他们 太艰难了，实在 是，就 是 咱们所处的状态不一样。然后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对，尽管是恢复了，但是远远不够。一开门其实就是一脑门子官司，每天一开门，租金也好，水电也好，税也好，等等，都回来了。我不是跟你讲说巴黎这边的物价水平全球排第4。 对呀，对呀，排在第4，我没有想到。但是其实你知道吗？这我 排第1有香港、新加坡，还有另外一个城市，所以巴黎其实是第2啊。然后因为有3个第1，所以巴黎就变成了第4。 哎，我在想，会不会巴黎是在欧洲这边城市当中 的 最贵的？ 对 的， 对的，首屈一指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你当时为什么你跟我说这个巴黎排在全球第4的时候，我比较吃惊的是，因为周五的时候去了一下美丽城那边的这个市场，就巴黎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市场，美丽城那边的我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发现那儿的樱桃只卖2块多一公斤。 对啊，所以就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其实能有多远呢？坐地铁可能20分钟就到了。 我想，哦，其实你就是在巴黎吧，尽管说第4排名第4的这个消费水平哈，这个物价你会觉得还是很高，可是就是只要你用心的话，好像在这个城市你可以淘到很便宜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你用心去发现，在这边肯定每个人都要找到他就是能够自洽或者自处的最好的状态，包括生活上。 对对对， 哪怕你是一个外国人，你在这儿你也会就是趋利避害，能够找到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更经济的更舒服的生活下去。因为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所以下个星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礼拜2和礼拜5还会去那个市场再去买点樱桃，因为过这个季就没有了。 并且就是它是那种像国内的那种赶大集的农贸市场的那种感觉似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的东西一般比较新鲜。 对对对， 同时你也可以，能不能讨价还价我不知道。 我见到有人在讨价还价，但是我不知道他成功没成功，因为我不会耗很久。 便宜了， 对啊，因为 相对于其他的这些区域， 对对， 这个价格已经真的是非常非常良心。 对啊， 非常感人， 我买了好多好多水果啊，不到10欧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比北京甚至还要便宜。 但是真的要吃啊，要不然都得不 对，别到时候都烂了，那不行。所以下周发现能干的事情很多，比如说那个下周的时候，奥赛美术馆可以预约了。 对 啊，他也是等了大家很久，一直没有开。 然后他的负责人也在电视里直接公开的就哭穷，希望国家能够帮忙。 是啊， 是 啊， 也 是 没有办法。 你想想，平时奥赛 美术馆3个月没开， 你想一想哈，在疫情之前，在有游客的时候，奥赛美术馆是要排长队的。那真的是需要勇气的。 这个我领教过的，我第一次来巴黎，巨冷巨冷，然后排着大长队， 是啊， 一直排到了他就是像蛇形的队伍。一圈一圈从他那个门前的那个广场，然后一直转转转转到那个后边有一个小巷子。 基本上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现在因为没有人了嘛，我觉得所以其实下周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一趟奥赛美术馆，你这是没有游客的奥赛美术馆，我觉得也是很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游览的体验，并且它里头的那些展品好像也在重新在布置， 对， 毕竟是它也新生了嘛，对吧， 对， 可能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来面对住在这里的巴黎人。 另外还有就是6月22号也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于文化领域的话，那就是电影院终于开了。实说实话，我在巴黎我还没有机会去一趟电影院，我想去电影院看一些，比如说我在没有在电影院里看过的那种类型的电影，比如说惊悚片。我不知道在巴黎电影院看惊悚片会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大屏幕上看过惊悚片。另外，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个星期的上课的时候也聊关于电影院这个话题啊，就是说。那个6月22号之后电影院开放了，你会不会马上去？因为电影院是要保，还是要保持这个社交距离，就1米，那就是说得隔一个座一个，隔一个座一个，你会不会去？我当时在想，如果去电影院还要隔一个座一个，隔一个座一个，我觉得就还是有点奇怪。 对，所以就是其实就像我们在私底下讨论的那个样子嘛，你电影院就是看你是要用它去做什么了，对吧，比如说你是就是痴迷于这种大荧幕的这种人，对吧，那你可能就是真的需要去电影院， 对对， 它不是为了去感受那个氛围的，它就是觉得这就是艺术，我看这样的片儿，我需要去尊重这些演员，需要尊重导演，需要值得上这个票价，我就应该坐到那儿，那才叫是欣赏的是艺术，对吧，这是真的是有这样一部分人啊，他可能就很痴迷这个东西，标准很高哈，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那还有的人，或者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比如说我觉得我去电影院一定是会呼朋引伴一块去的， 对 呀、 啊，对 吧？ 对啊， 一定是需要有这种氛围去感受一下， 对， 就作为一个消遣的这种方式而已，作为一个约会或者聚会的方式而已。那你说中间隔一个座一个， 就是很 是会觉得非常的尴尬， 对 啊，然后还要遥相呼应一下，哎，那那个爆米花是不是就没有说两个人一块来分享的这个一桶了、啊？都改成就是一个人一桶，等等，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少了很多电影院的乐趣，不过我说实话，现在我真的要珍惜每一次就是这种文化场合开放的机会。因为 你怕又关闭了是吧？ 那我倒没有那么想，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我觉得反正在巴黎时间还长，有的是机会可以去看，然后我就一直也没有着急。谁知道赶上这个疫情之后，它就关闭这么长时间。现在，而且你想在疫情那段时间，大家都在想什么时候才可以开放，然后总算等到6月22号这一天。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就不想再耽误时间了，哪怕中间隔一个座位，我也想去体验一下。这段时间就是我也有几次去到那个在巴黎比较热闹的区域哈，就在那个市政厅那边的，就是酒吧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市中心的对 Hôtel de Ville 市政厅1234区嘛。然后我就发现那边人真的是巨多，就那个酒吧门口就跟早高峰地铁一样那么挤，你知道吗？地铁现在反倒没什么人，因为游客也少了，然后好像大家也都比较注意，所以地铁反倒人少了。但是你就发现酒吧真的是就是用这边绷逮的状态，就完全人挤人的状态，你就感觉那一刻好像大家又恢复到了这个原来的那种很生机勃勃的那种。反正总之就是从下周开始呢，很多事情可以做了。我觉得巴黎傻娃这边呢也会去尽量去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体验吧。你说呢？对，反正总之呢就是尽管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还是要保持警惕哈，就是该有的该有的这些防护措施我们做到，当然了该享受的生活也还是要继续享受，对吧？生活还是会继续 的，是 的， 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我们才能够继续的享受生活。 今天我们换了一个结束曲啊，这个结束曲呢是这是这边的一个乐队，它的名字叫做其实叫做 Blue Wah Desert， 中文翻译过来叫神器大道。这个组合，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它是在解封之后第一个开演唱会的乐队。尽管之前其实我说实话我也不了解，我是看就是法国电视2台的晚八点介绍这个乐队，然后发现他新发的这张专辑还挺好听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带上我去海边去度假。 对，如果仔细听 的 话，这个歌刚开始的一段是海浪的声音， 对对对， 有没有觉得顿时的就会感觉凉爽下来？ 我不知道，我好像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尽管这个歌旋律还是比较律动的，但是我好像突然一下就安静下来了啊。 这样就可以进行享受啊！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听一遍，你脑海当中老是浮现这个， 有点像周董的那首歌哎，《 Mojito》Mojito, 喂喂喂 啊，那个节奏的感觉。 对对对对，它也是，其实也是一种海边啊，然后南美的那种风格嘛。我觉得，但它也，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都没有用，就是自己就是用南美的语言去演唱南美风的音乐，这个是法语的，那个周董那首《Mojito》就是中文的，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巴西现在你听南美，巴西现在状况也非常的不好，在疫情的影响受到打击比较大，所以我们也希望在那边的朋友也能够加油。 嗯嗯，多保重吧，好吗？那今天就这样了，这是我们的第多少期的巴黎沙瓦了，我也不记得。巴黎胶囊咖啡屋，反正就是下周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去体验这些文化活动。如果要是顺利的话，好吗？ 好，嗯，提前立一个 flag。 然后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 联系我们啊。第一个是在微信上，微信公号上搜索巴黎沙瓦，第二个是在哔哩哔哩 B 站上搜索巴黎沙瓦。 嗯， 然后如果说可以上 Spotify。或者说可以上到 YouTube 的话呢，继续搜索中文巴黎傻娃，可以找到我们。 另外还有在这个 Podcast 上面，我们也是在同步更新我们的这些播客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下载收听。对 ，Sundown 是一个最近比较新的一个播客软件，就是它是以中文为主的，所以里面也可以搜到巴黎傻娃的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音频的播客。嗯。 好啦，那就这样吧，大家一起再继续享受一下这首歌。 嗯。